引我哋啲的士大佬帮忙啊？ 我咁睇嘅，今次咧我哋做呢个服务咧，第一都系回应翻即系机场里边好多人搭唔到车啊咁。咁好多而家我哋做呢个服务嘅师傅咧，都系而家现时做开，即系做过呢个叫做抗疫的士里面有经验嘅师傅嚟嘅。咁佢哋嚟呢度做咧，其实你讲政府嗰津贴嗰1500足唔足够咧，我咁睇嘅。嗱，呢1500只不过俾你嘅车租，因为全日包咗咧，你嘅车唔可以外租啦，同埋你本身你要俾油费，因为单程嘛，只系接啲所谓人士去酒店而空车翻嚟嘅咧。其实佢每转嚟讲可能都要成50-60元一住嗰个油费嘅。咁其实开支都系大嘅。但我哋觉得呢就话，当如果嚟緊多人认识呢种服务系的士可以接载嘅时候呢，因为佢本身呢按标收费都好多家庭成员呢觉得都搭开呢，都觉得喂你出咗市区200-300元咁喺度等咁耐咁系咪，同埋加上如果越嚟越多，我哋讲嗰个限制方面，譬如而家检疫系7日加车日啊嘛，可能嚟紧可能佢嚟紧少啲噶啦，哦3-4日喺酒店嘅话咧，多咗旅客嚟嘅时候，我相信需求量咧同埋乘客各方面咧一定会增加，同埋加上而家放暑假啦，好多人啲细路仔啊读完书翻嚟香港啊。咁其实个需求量我相信一路上升嘅，系嘛？ 即系假设你即系假设咧，第一咧就旅客越嚟越增加咧。其实的士愿意加入行列应该就会多，亦都啲乘客其实呢就越嚟，除咗因为乘客多咗之外呢，佢哋又唔介意会俾的士钱，就未必喺度啦，等1-2个钟头去等啲免费车係咪咁样。咁即係你睇好嘅话呢个服务係咪？ 我睇好嘅，因为点解呢，而家我哋见到呢，我哋的士行业点解生意咁差呢，其实最主要呢就係因为抵港嘅旅客冇咗，关口机场冇咗。咁而家頭先講咗，佢只可以搭啲免費除飯車，有18條線，佢要等可能3-幾個鐘，佢哋覺得哇，大家坐埋一齊好似都唔係咁自在得嚟，要等咁耐，不如早啲翻酒店休息啦。咁再加上第二種咧，可能酒店啲豪華車咧比較貴，可能要800幾蚊、1000蚊。但的士正咧就係話，佢一家三口坐後排都好啦，攞埋行李去到機場都係講緊200-300元。即係換句説話講，我哋睇呢幾日嗰個。班次同埋嘅人流方面，認識咗可以坐呢咁嘅酒店，即係指定酒店的士咧。咁我句説話講，我睇見嗰個生意額咧，而家好似琴日嚟講，每日都做咗成200幾單嚟嘅。今日我睇個數仲會上升嘅，係嘛？ 其實咧喺個實際操作上面咧，司機都要符合呢個防疫要求啦。所以你頭先都提到，今次參與嗰啲咧，主要就係以前做過抗疫的士嘅司機。咁我想問下喺個程序上面咧，其實係咪你哋每接載完一轉客人之後，都要徹底消毒清潔個車廂，先至可以做下一轉嘅咧？咁呢度衍生咗啲額外嘅時間成本啊嘛。如果真係乖乖做足嘅話，你哋有冇計過每日可以做幾多轉客人啊？ 冇錯啦，其實我哋而家呢，即係應該講係醫管局呢都有一定嘅指引呢，就要我哋呢每架的士呢做完每次客之後呢，去抵達機場嘅時候，你要做一次車廂裏面啦，同埋啲門抽位做一次清潔啦。咁司機亦都每朝起身嘅時候呢，佢開工前要做核酸檢查啦，佢要戴呢個手套啦、保護衣啦、口罩啦、面罩啦，所有嘅防護措施呢有一定指引嘅。甚至乎乘客只可以坐后边啦，前边唔可以坐啦。咁呢一切嘅工序咧，都系一定嘅，即系严格嘅规管同指引咧，啲司机一定要遵守嘅。同埋佢每次个流程咧，又载咗个客喺机场确认咗边间酒店，抵达酒店确保即系有人接收咗呢旅客之后咧，我哋先可以离开嘅，唔可以就咁摆低算数，因为惊咩咧？因为呢个叫闭环式管理啊嘛，系嘛？希望将呢。即係啲所需要嘅客人送去佢哋嘅指定嘅酒店之後咧，妥善擺喺低佢，接收咗先翻返機場咧。成個過程一定我哋有個監控同埋有個程序，要一定要每次都要上報嘅，嚇。 咁有冇話每日可以做到幾多轉咧？因為係咯，你話嗱又要等人嚟接收啲客啦，然後又要清潔消毒啦，嗰度都係時間嚟嘅。 因為我哋而家見到咧，歐洲嘅機咧可能下咗嚟比較多，我哋每日上晝我哋做嘅客嚟計咧。可能是上午8:00去到10:00比較多啦，呢兩日都是可能去到10:00去到中午呢機比較少啊。 咁我哋預計咧，當如果啲班次同埋嚟抵港嘅旅客多咧，需要呢個服務嘅人士咧，都開始咧就知道有一種咁嘅的士接載酒店嘅服務咧。我哋預期每日嚟講，司機理想啲咁講啦，除咗個津貼之外咧，佢起碼有5-6單咧，咁收入咧就可以嚟補助佢嘅開支咯。因為點解咧？你政府補即係呢個資助或者補貼呢1,500咧，其實喺車租同氣費方面其實大部分用咗啦。而佢成日咧，我哋頭先講咗啦，佢早夜更都唔可以做生意，係特更形式，只係做呢12小時。佢司機本身嚟佢用嘅精神時間啦，同埋嘅車就唔可以外租，亦都唔可以做其他生意咧。我覺得如果加埋頭先講咗，譬如平均我哋估計佢由機場出去出邊嚟講，大概有差唔多平均200-300米之期咧。我相信如果有5-6之期咧，佢換句説話講咧，有1,000+加埋個補貼咧，我相信方面司機就覺得會嚟緊做得嚟會比較合適，同埋覺得嚟緊佢覺得會比較滿意啲咯，係嘛？亦都可以幫到自己到幫到啲所需嘅人士。我覺得亦都希望多啲旅客到香港，覺得喂。而家可能隔離嗰方面少啲，只獲多啲人香港玩。咁成個香港嚟緊疫情令個減退之下咧，希望慢慢恢復翻成個機場嗰個運輸。我哋呢個係我哋嘅大前提，希望咁樣啦。 所以如果5-6就加埋1,500嗰個津貼咧，佢個收入就等於即係以前3,000包底差唔多所差無幾喎，係咪咧？ 我哋預計係咁樣啦，但我哋今日睇到咧，琴日最多都係做3單。系嘛？做3單， 啱啱起開始啫，依家就係咯。 因為點解咧？你啲期咧，我哋係冇得揀嘅。好簡單，有啲咧好近去東涌，東涌係講65期嘅啫。你明唔明啊？好近，好可能去富豪酒店，可能都係跳下兩下標位要到啦。咁遠嘅可能去到沙田啦，或者去到香港區咧，有300+。所以拉雲我頭先咁睇啦，平均200-300嚟計咧。3-15連埋個補貼嚟計咧，除即係換句説話講，有2,000+到啦，拉近3,000，希望係咁樣啦嚇。咁減除佢租金同埋佢本身嗰個燃料費用咧，個司機因為佢都做咗咁多功夫，係嘛，都做咗咁多即係精神時間，因為你揸車咧長期咁做法咧，因為而家大家明白咧，喺37度裏面咧，喺呢個機場係等候嗰啲乘客嘅時候咧，個個司機大佬都好辛苦嘅，係咪先？ 即係著住啲防護套裝，其實都 冇錯啦，係 啦，嗰個都好酷熱㗎。好啊，唔該曬你啊，吳坤成，多謝你先同你傾到呢度啦。 唔該曬，吳生。 咁啊，聽完的士業界嘅講法咧，唔知道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即係使用呢一項服務有啲咩意見啦？又或者如果你本身都係的士司機，聽完吳坤成嘅介紹，呢一個嘅收入模式同埋呢個運作模式，又係唔係咧能夠吸引到你？去投身呢個行列咧，咁啊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1嚇。而家電話旁邊咧有聽眾陳先生打咗入嚟，陳生你好， 陳生， 你好你好，我係姓陳嘅，我係的士司機嘅，因為我聽到阿吳生講咧話即係個燃料費啊，所有嘢咧都咁貴嘅時候，咁點知道嗰個司機有冇翻轉頭排隊咧？因為咧我見到你哋嗰啲識別嘅貼紙咧，就比較弱少少，即係好似自己搣就成就可以都因為我哋普通市民唔會知道佢係咪的嗰啲抗疫的士啊，佢有時搣咗去，可能去咗機場一轉咁樣翻嚟，我哋又唔知嘅，因為咁佢變相佢自己淨代個政府個補貼啦。同埋咧上一次抗疫的士咧。是因为我都问过易山，即是局运房局的易山，他就说比较闯住，所以呢就安排他们周国强那些车行那些司机做，但没有到我们那些叫做私人车那些司机又申请了。是同埋今次呢又系咁样喎，好似官官相卫咁样囉。 即系你意思系呢一啲抗疫的士或者指定检疫酒店的士就冇公开向业界招募啊边个愿意嚟啊咁样嘅形式，而系即系俾咗某一啲车行去到招募，你嘅意思系咪咁啊？ 绝对系啦，因为上一次就比较闯住啦，我都问过易议员啦，但系今次都唔闯住啦，但系都未轮到我哋，同埋又唔知道呢100架的士去咗排咗第一次代啊，咁然之后会唔会翻前头？因为你数唔到啊，同埋我当普通市民系唔识别唔到佢系咪真系而家系做紧抗疫的士，因为佢嗰啲贴纸都可以自己搣嘅。我见到有时咧，我哋喺唔同区咯，都见到上一次嗰啲嗰千几架、几千架嗰啲抗疫的士都乱咁摆噶，匿埋噶，其实即系 okay. 我覺得資源分配有啲問題咯，同埋好似有啲官商勾結嘅情況出現咯。 多謝陳生嘅意見啦，我哋要先聽一節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975宗本地确诊个案，同埋301宗输入病例，多6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84至97岁。另外，学校情报多524宗个案，包括447名学生同77名教职员。多11间学校的个别班级因为出现多宗个案，要停课一星期。司法机构公布3宗有关裁判官处理案件的投诉，全部涉及反修例事件，3宗投诉都不成立。但专责法官小组说，其中被投诉的裁判官吴仲仪在处理一宗案件的时候，受固有的看法误导，影响了判决，错误行使司法权力，要求索取报告的要求索取被告的精神科报告和撤销他的保释，令被告被羁押在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专责小组批评裁判官犯下严重错误，建议司法机构严词提醒对方。中一派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有小六学生得知获派第一志愿中学，表现兴奋，亦都有学生同升读同一间中学的同学互相拥抱同欢呼。有获派第一志愿的学生说，选报的都是心仪学校，派到哪一间都满意，又说疫情没有影响温书计划。有家长说非常满意派位结果，但认为出生率下降和移民潮下，竞争依旧激烈。校长陈淑仪说，今年派位结果较以往理想，说多了人移民和去海外升学，加上内地跨境生无法来港，令升中学生减少。家长心态较为进取，认为可以搏一搏选报最心仪的学校。他又建议未获派心仪学校的学生可以尝试叩门，认为成功机会较往年大。早前有报道指，美国众议院议长贝洛西可能会在下个月访问台湾。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贝洛西仍然未就下个月的亚洲之行会不会停留台湾作出最终的决定，但如果成行，预计会在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之后几日内。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说，拜登即将和习近平通话，华府希望改善美中的贸易关系，可能不想受佩洛西的行程影响。白宫发言人没有直接回应佩洛西计划中的访问行程，但指出有例行向有机会出访的议员提供相关的资讯，包括地缘政治和安全考虑，由议员自行决定。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中方已经多次向美方表明坚决反对佩洛西访台的严正立场，中方正是严阵以待，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一切严重后果由美方负责。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咯，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

外呢，政府亦都係宣布呢，由星期四嘅凌晨開始呢，係會試行一個呢叫做改良版嘅電子健康申報系統。呢、這個系統呢就會俾一啲抵港人士喺登機前呢係完成申報呢好多嘅資料，譬如佢哋嘅疫苗接種記錄啊，佢哋預訂酒店嘅記錄啊等等咁樣。完成申報之後呢，就可以獲得一個二維碼。咁而呢個二維碼呢，就係喺呢佢哋入境嘅程序入面呢，係希望呢可以幫手呢透過呢個二維碼呢去縮短嗰個程序。咁的確我哋節目呢過往都有同一啲嘉賓傾啦，無論係嚟自體育界，佢哋好多時候可能出外比賽完之後呢成日都要返香港啦，或者係商界嘅人士呢都會同我哋講，自從呢個入境嘅旅客多咗呢，佢哋喺關口要等待入境嘅程序呢係好長啊。有時候呢要去到三四個鐘頭，甚至五個鐘頭都有，仲話呢有時候一排起隊上嚟呢連廁所都唔敢去，水都唔敢飲咁。咁呢就希望呢透過今次呢個改善嘅程序，提早呢做好一啲申報，咁呢就去簡化嗰個入境嘅流程。 其實呢就我相信依家香港特區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呢都好關注呢，即係我哋政府好多措施嗰個實效同埋呢嗰個效率嘅問題。咁呢個就叫做治理水平嘅改善啦，咁樣。咁我依家見到政府其實依家喺個流程裏面呢好多新嘅措施，其實都係想提速啊、提效啊，或者有時如果去到起樓嘅度提量添。咁今次的士呢個做法，或者頭先講抵港人士裏面，即係抵港之後佢要經歷嗰個程序呢，都希望能夠時間上縮短，咁使到大家或者將來咧，佢可以選擇個服務可以多元化啲。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如果唔係咧，呢啲咁嘅措施繼續落去咧，即係變咗地到之後咧，淨係嗰啲措施啊，等嗰啲措施同埋等的士都嘥曬啲時間，即係變咗有呢個問題咯，即係嚇。 關於呢一個電子健康申報呢，是不是可以簡化到旅客的入境步驟，以致令到他們的輪候時間縮短一些呢？我不知道有沒有聽眾朋友呢曾經即可能近期都經歷過這些入境程序，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好像部分的人士說到這樣的輪候時間這麼長，或者是那個程序很繁複呢？現在有了這個新的表格，你們又認為可以幫到多少呢？都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談談，電話號碼187-2311。呢个时候咧，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有香港旅游促进会嘅总干事崔定邦喺电话旁边。崔定邦你好， 两位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崔定邦，根据你了解咧，行咗呢个电子健康申报之后，同以往一啲抵港人士佢哋要入境面对一个好冗长嘅程序，会有啲咩分别咧？你预计可以加快到成个程序几多啊？ 好啊，咁咧嗱，我讲下。咁咧，首先咧，我要讲啦，我两年几冇坐过飞机噶啦。咁所以究竟咧，坐飞机翻嚟之后咧，究竟嗰个系香港检测代行嘅安排咧？呢啲全部我都系听我啲同事啊、同业啊，或者听我啲朋友讲啊，或者甚至大家上 Facebook 咧一啲咧，即系揾检疫酒店群组咧，就大家喺度咧吐苦水讲嗰个困难嘅情况啦。咁似乎咧，即系大家落机之后咧，就咧可能要排队。就去等一個咧，去做一個咧 PCR test 啊，咁樣，咁嗰度又用嗰啲時間啦。好啦，緊接住咧，可能有一啲申報咧，全部都係咧，即係要填紙仔啊，或者要輪候啊，咁樣。咁咧，仲要係即場喺機場嗰度等候咯。所以預著而家咧，即係我哋翻香港嘅航班啦，就陸續增加啦，咁樣。咁其實整體翻香港嘅人數係多咗嘅，咁樣。咁同埋始終人手嗰個負荷都有困難啦。咁所以咧，似乎政府咧，特別今屆政府啦，即係都聽到，特別喺呢一個月嘅月頭嘅時候啦，大家都表達咗好多關於一啲檢疫酒店啊，或者翻香港嗰個檢測代行嘅安排上面嗰度咧，都表達咗啲意見。所以政府就好快速咧，就推出咗咧，即系喺礼拜四会实施啦。呢一个咧，嗰个翻香港，所以我形容叫 PR arrival 啦，即系预办翻香港嗰个程序啦，就电子化咯，系。 嗯，嗱，呢一个电子化嘅程序做咗之后咧，其实个旅客就可以有一个二维码啦。个二维码咧就系96小时系有效嘅。咁做咗呢个电子化嘅处理之后，其实可以简便到嗰个入境程序有几多咧？ 我相信咧，嗱，而家好多话咧，要可能喺度排队轮候啦，因为可能咧系可能需要填一啲表格啊咁样。咁呢一啲，因为你系首先已经预办咗翻香港嗰、那个程序啦，咁咧喺机场嗰度。咁咧就係一啲衛生當局嘅人員啦，咁已經係掌握咗每一班飛機上面嘅乘客嘅一啲基本資料啦，甚至可能根本上已經知道啊，例如每一間即係每一班航班大概上面有幾多人要去邊一間酒店嘅，佢都已經全部盡在掌握㗎啦，咁樣。咁我相信喺嗰度咧，即係例如可能咧喺調動巴士上面啊，或者可能咧縮減嗰個咧即係輪候等候嘅時間咧，係一定係可以加快到嘅呢個係。 你讲到巴士呢，我哋头先都倾到关于旅客离开机场之后嘅交通啦。而家呢係有即係18条呢一啲免费指定交通服务呢，就俾旅客由机场去到一啲指定嘅检疫酒店㗎。咁不过呢过往就话即係等呢啲巴士呢都需要一啲时间啦。咁同埋个车程呢，因为佢要兜即係几间检疫酒店㗎嘛。咁呢都个时间都偏长㗎，可能呢要成两个钟咁样。咁所以呢就推出咧一个即系的士嘅服务啦，啲旅客咧可以自费由机场咧去到酒店。你即系从一个旅游业界嘅角度睇上嚟，觉得呢一个服务有冇吸引力啊？即系如果市民可以选择免费或者系搭的士去酒店，你觉得啲旅客会点拣咧 ？OK， 嗱，嗰个的士应该都系要收费嘅，咁咧系啦，咁咧好啦，嗱，咁咧因为。始終啦，翻香港嘅旅客啦，其實我哋都係逐漸要恢復正常嗰個交通啦。咁咧，其實除咗一啲必要出行之外啦，可能我其實嚟香港嘅咧，都出現會有好多一啲商務旅客啦，甚至可能嚟緊我哋將來講緊話，係咪11月份咧，即係可能會有一啲咧，大型嘅會議啊，甚至係咪啲盛會都會喺香港舉行咧咁樣。好啦，咁嗰啲客人呢，其實呢可能啲商務嘅客人啊，可能甚至啲貴賓，佢哋未必呢會覺得呢用巴士係最好啊。甚至我最近自己都有個親身經驗，因為我唔小心我自己最近都整親腳啦咁樣。咁呢我咁啱早兩個禮拜嘅時候呢，即係我都要去搭旅遊巴士啦。我自己見踩即係可能扶老攜幼啊咁樣，或者可能自己搭上架巴士上面呢，其實因為旅遊巴士都其實呢係有個高度，可能有幾級樓梯啦。咁可能呢一個呢對於一啲呢商務客人或者可能長者，甚至可能係扶老攜幼嗰啲客人呢，咁呢如果你俾多個選擇佢，咁呢佢可以坐的士嘅，佢好方便，咁呢佢唔需要輪候太耐啊。又或者其實呢佢可能佢帶住啲長者嘅，啲長者可能呢未必呢可以咁方便呢搭上嗰幾級巴士嘅梯級啊，你俾佢呢好直接喺行人路上面呢佢可以上到的士坐定啊，咁啲行李亦都可以安排好嘅。我諗呢個呢係對於呢、這個未必一定係對於一啲商務客人，甚至對於普羅大眾呢，呢、這個都係呢一啲普通市民啦、啊。佢呢個都係一個方便嘅安排咯，其實係同埋可以縮減嗰個翻去咧，由機場去酒店嗰個時間咯，係。 Okay. 阿崔生，我想問下你咧，嗱，你正話講咗啦，第一依家翻香港嘅人咧就多咗啦，另外亦都可能將來有啲大型嘅賽事啊、會議咧就將會舉辦，亦都可能會增加咗人旅客嚟呢個香港啦。但同時間咧，我哋亦都睇到個流程咧。我哋而家係從個客人嘅角度咧，梗係多啲選擇同埋高啲效率係會受歡迎啦。咁好啦，如果你喺呢個前提下面去睇，依家一個旅客抵達香港，咁佢要去檢疫酒店咁先算啦。嗱，又牽涉到醫療嗰個程序，又牽涉到頭先講交通工具嘅程序。你睇下仲有咩嘢程序係可以？簡化，而且因為頭先講呢啲程序，每個就牽涉政府唔同部門，又牽涉醫管局，又牽涉運輸署。你如果作為一個即係做旅遊嘅人士，你覺得成個流程裏面仲有啲咩環節係未被察覺，係可以縮短同埋增加效率嘅呢？ OK， 我諗成個咧翻香港嘅流程上面咧，其實政府我相信政府有檢視過，同埋我諗大家最關心嗰樣嘢咧，即係當然啦，即係你喺嗰個機場入面個檢測代行又好，以至嗰個交通安排而家多咗啲選擇啦咁樣，咁呢個大家都睇到政府有回應啦，但我諗 整個社會係最關心嗰個問題咧，就係個檢疫日數咯。呢個亦都係咧最核心個問題咯。咁咧，究竟個檢疫日數嘅長短咧，呢個咧係直接同咧我哋可以有幾快可以恢復嗰個跨境交通，特別航空交通，以至係恢復旅遊業。呢個係咧個檢疫日數咧，同埋呢個先係最關鍵、最核心嘅問題咯。係。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崔定邦，先同你傾到呢度，拜拜。 謝謝，拜拜。 崔定邦是香港旅游促进会的总干事，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一连几集咧，萧叔叔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中意、最中意嘅一个作家，佢叫做 Bertrand Russell，B E R T R A N D R U S S E L L。我哋中文咧通常咧译做罗素，佢系一个数学家啦，佢系一个哲学家啦，亦都系一个文学家，甚至咧佢嘅文笔、佢嘅文学咧系足以令到佢攞呢个诺贝尔文学奖嘅。今日我哋讲罗素。一个 quote 先，佢就话 ：The good life is one inspired by love and guided by knowledge。呢个系佢其中一个最出名嘅 quote。一个好嘅人生系 inspired by love， 系用爱嚟启发嘅，但系 guided by knowledge， 而用呢个知识嚟去到引领嘅，即系。你人生如果淨係得 love 對呢個世界嘅愛，對人嘅愛係冇用嘅，因為你冇頭腦，你冇知識，咁你可能會橫衝直撞做啲好低能或者好渣或者好蠢嘅事，咁啊甚至做到好多傷害人嘅事。但係如果你淨係有知識咧，又唔得 ，OK？ 一定要有一啲對人類對 humanity 嘅愛咧，先至可以做一個好嘅人生，因為你淨係得。头脑，咁你可能会系个好冷酷无情的超级 efficient 嘅机器人，咁亦都唔得。所以 the good life is one inspired by love and guided by knowledge。咁啊，呢个平衡嘅 structure， 一个 parallel 嘅 structure， 有少少类似排比，睇落去咧，听落去咧，呢个句子咧系几舒服嘅。The good life is one inspired by love and guided by knowledge。今日讲到呢度，下集继续讲 Bertrand Russell。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关心了很多外地抵港旅客的情况，我们又讲一下本港的情况。因为公立医院连日都有病房出现感染群组，所以见到医管局都宣布是会加强一些检测安排，病人在入院之后第一日和第三日都要做核酸，另外都会加强员工方面的检测。不过我想对于市民大众来讲，最关心的就是探病安排了。其实现时家属去到医院嗰度探望病人咧，都要符合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咁但系医管局就透露咧，系嚟紧有一个方向嘅，就研究紧咧，系要收紧探访安排，参考咧社署对院舍施加新嘅探访限制，去到做呢一个嘅研究。咁当然个详情咧就未公布啊。嗱，睇翻社署啊，现时咧访客要去院舍嗰度探访咧，除咗要喺疫苗通行证之下咧，符合个接种要求，即系一般人咧。基本上你要打齐三针之外，你在探访之前要做核酸，提供一个48小时以内的阴性结果证明，即使你是三个月里面曾经感染过的康复者，你都是要做这个核酸的。那就跟现在公立医院的做法，就是说可以有一个24小时内的快测的结果，都是能够去探望，就个做法是有一些不同。当然明白这个是一个风险控制的因素，不过对于要即可能很频繁去探病的，譬如一些照顾者或者是一些陪诊员来讲，就会加大了负担。大喜， 其实我们现在对于整个疫情的所谓松与紧， 都有很多措施在探讨的平衡点在哪里。例如我们想通关，如果染疫的人数多，那你跟内地通关那个放松的机会就小了。当然你跟外面通关现在也都希望能够放宽一点，但如果放宽一点又使到数字上升，那我们就可能要找一个平衡。同样地呢，我们本地的人数染疫，虽然说入院的人数就未必一定是很多，但如果我们变了呢，入院人数多了，亦都在病房里面流传，又出现了另一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哪些地方紧，哪些地方松，那个平衡点在哪里，都挺考功夫的。现在真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请来香港病人政策连线的主席林志游一起谈一下。林志游你好。 是 林生，是 医管局就仍然是强调暂时没有一刀切暂停探访病人的这个安排。其实大家都还记得疫情严重的时候，的确是曾经试过全面暂停探访，就转了用譬如一些视像或者电话来去处理。其实今次医管局向公众释出这个讯息，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都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看到停止探访，完全的停止探访对于病人来说是真的有个伤害喺度？ 嗱，佢嗰个做法，当然我好难去猜测嗰个做法个基础喺边度啦。因为如果你系停止探访嘅，咁固然就可能喺嗰、那个病人啦，同埋即系啲家属嘅朋友咧，佢哋嗰个嘅接触就机会就变咗零嘅话咧，咁嗰个互相感染机会就变咗零啦。咁但係正如即係剛才主持人都講啦，即係你要有個平衡咧，就因為如果你話住喺醫院入邊啲病人，即係如果冇人探病嘅話咧，對於個病情未必係好事。咁但係而家你就要去嗱，當然即係你行咗個疫苗通行證，我哋都知道嘅，即係你要強制市民去打針先至可以去進入嗰啲嘅醫療處所咧。其實呢個唔代表佢哋唔可以即係感染啦，又或者將病毒咧帶到去嗰啲嘅地方嗰度嘅。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再將呢個嘅措施再進一步提升到去你要去探病嘅話咧，要做呢個核酸，連嗰個快測都唔接受嘅話咧，呢、這個其實可能衍生咗另一個問題咧，就話你要逼嗰啲真係要探病嗰啲人要走去做核酸，要去做一啲嘅booking 啦，要去一啲去排長龍啦。咁其實咧就造成咗一個可能另一個群體咧，就話你唔喺醫院嗰度感染，或者係感受感染，或者感染人哋，就你可能去到呢啲快測嘅或者檢測嘅中心嗰度咧，就去感染咗。因為嗰度必然你係聚集咗好多人咧，去等呢啲測試，然後咧去探病。咁所以我哋就擔心啦，即係呢個其實可能未必係會幫得到嗰個嘅控制疫情，亦都可能會令到咧有一個新嘅群組喺即係不斷喺呢啲嘅檢測中心嗰度發生。 嗯。同埋其實咧，對於一啲照顧者嚟講咧，可能佢哋都有一個頻密探訪嘅需要啦。其實如果唔能夠用快測去替代嘅話，你預計會對佢哋造成點嘅負擔？ 嗱，我諗本身咧，即係要照顧即係喺住喺醫院嘅一啲嘅家屬嘅話咧，都已經係一個好吃力嘅一個事情，因為佢可能要。即係每日都要奔波啦，咁如果你話而家仲要去喺呢個奔波之餘，仲要去做為咗即係達到呢個嘅即係要求而去走去做排隊去做呢個核酸嘅話咧，可能加重咗佢哋嗰個嘅負擔啦。咁呢個其實就可能會減少咗佢哋嗰個探病即係個次數，因為你可能即係呢頭探完病咧，嗰頭就已經要去排隊做快測啦，因為方便你可能一兩日後咧要去繼續探病嘅話咧，咁變咗你就即係一次探病，你可能要即係做好多準備功夫。但是呢你又要去呢啲检测中心，跟住检测完跟住呢又入返医院嗰度，咁其实呢即係不断咁样去即係循环呢几个地方嘅话呢，其实你可能有病毒或者你係冇病毒嘅话呢，都可能会感染人或者感染自己。 我諗任何政策嘅微调呢，即係如果从科学上讲呢，都需要有个研究做基础。譬如我举个例，细路仔依家返学你用快测，咁你唔会叫佢去做核酸檢測噶，但亦都依家唔會突然間放鬆噶嘛。咁今次即係探病呢個嘅政策嘅微調，你覺得個研究基礎喺邊度咧？ 嗱，我好難猜測佢個基礎嘅。其實嗱，我就即係都有一啲嘅親屬咧，都感染過呢個新冠啦。而佢哋用嗰個快測咧，其實都即係相對地咧，都比較精準，都驗得到佢係真係有患咗呢個病，同埋即係透過快測咧，都可以某程度上咧係攞到一 啲嘅即係資訊咧，究竟佢嗰個病情點樣？咁、 okay. 但係如果你要做一個最精準嘅核酸嘅話咧，咁呢個無疑就係一個係好精準嘅做法去控制嗰個嘅即係嗰個 誒、 okay. 即係病人或者係一啲人士咧帶啲病毒去入醫院啦。咁呢好精準。咁但係你如果幾即係一個24小時、48小時， okay. 你嗰段期間冇感染啫，即係你測咗之後冇感染啫， okay. 但係啲期間可能會有嘛。 好啊，唔該曬啊，林志由，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一度，拜拜。我哋咧要聽一節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平石村嘅意外清咗場噶啦，慢線解封，車龍有大消散，暫時啦排到去思瑞橋底。廣東道去美孚方向近中港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咗噶，龍尾排到去梳士巴利道過咗永安廣場。另外西環爹核士街嘅突發事故仲係處理緊，而家爹核士街介乎科士街同路炸街之间是全线封闭了，揸车朋友去到附近要留意改道安排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和九龙入口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在百德新街，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就去到 整体市场的 14%。MSCI 董事总经理暨亚太区研究部主管魏振出席论坛时表示，过去两年旗下的中国指数变动大，主要是因为多间中概股来港作第二上市或者双重上市。 过去两年啊，事实上是在 MSCI 中国这个指数的变化是相当之大的，主要是由于有很多这个中资企业选择了在香港进行二次上市或者是双重上市。从去年五月到现在吧，应该有七只股票已经完成了，就是从美国 ADR 到香港本地上市这个股票在我们这个标准指数里面的转换其实这个中概股的这个回归潮事实上是对全球投资者针对中国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指数的话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 他又说，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里面，不论是国际投资者亦或是内地投资者，都越来越重视科技赋能和新经济板块。瑞银亚洲区股票资本市场部联席主管暨董事总经理郭志力在同一个场合就提到，现时中概股来港上市的方式更加多样化， 回归的这种方式上面的变化，从最一开始的这个可能主流的采取的一种方法呢，是这个二次上市，随着市场逐渐的培育和深入的话呢，这个双重主要上市的这么一个方法的得以运用吧。去年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中概股回归的话呢，是采取了双重主要上市的这么一个方法。那么再接下去的话呢，有一些是通过这个介绍上市的方法。 郭志力指，中概股投资者结构亦都随着回归港股市场，令到亚洲投资者比例逐渐增加，包括本身未有进入美股的投资者，可见企业透过二次上市，令到股东结构更加多元化的效果理想。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0,905点，升342点，总成交金额系965.3亿。恒指夜期七月份报20,810点，跌75点，成交2,300多张。部分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盈富基金21.46，升3.4；阿里巴巴104.4，升4.8；腾讯控股329.4，升3元；美团190.7，升2.5。南方恒生科技4.54，升7.2；恒生中国企业73.66，升1.32；香港交易所368.2，升12.4；鑫科技3.74，升2.6；京东集团251.4，升4.4；友邦保险81.4，升1.25。五大升幅股份：茂神集团、中基长寿科学、中国石墨、CLSA Premium、F8 企业新股。五大跌幅股份：企展控股、汇音小泰、大森控股、海星控股、太阳城集团。美元兑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49，日元136.7，瑞士法郎0.965，加元1.288，人民币6.746，英镑兑美元1.199，欧元兑美元1.014，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623。

因为这个科目呢就要求学生呢在三年内至少要去内地考察一次。这个行程呢由教育局全额资助的。预计呢都会使数以亿计的公帑。咁就希望呢是九月升中五的首届公民科学生呢最快就即是看看几时恢复通关啦就可以呢在下学年那里出发。不过好多校长呢其实当收到教育局的通告因为教育局呢早前俾一个通告佢啦就话呢而家有21个行程呢可以俾佢哋去选择。行程呢涉及嘅日数呢由两日去到五日不等咁去嘅地方呢远近啊主题都唔同嘅。就要求呢佢哋係尽快回复未来两个学年呢可以喺咩月份安排几多学生去参加。虽然知道有一个咁嘅行程啦但对于好多校长嚟讲要佢哋喺而家呢一刻就做一个选择同埋决定呢可能佢哋会觉得即係得到的资料啊或者资讯啊都未必是很充分等他们可以做这个决定是不是呢校长 首先讲回呢即是为什么有个科目的设立就需要有一个考察团或者叫做游学团啦即是这样。其实个原因呢就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呢就除了是即是书本上的知识之外呢其实是需要给学生有很多亲身的经历同埋在这个经历里面呢去建立佢一啲嘅價值觀或者一啲嘅視野，咁所以咧就需要有一個咧依啲咁樣嘅考察團咧，或者係學習團咧，係去做配合。咁呢個方面除咗係擴闊佢嘅視野啊，同埋可以等佢有一個所謂體驗式學習之外咧，亦都可能從理性上到感性上咧，佢會對國家有多啲認識。不過咧，依啲團咧，即係我相信過往咧。在初中和小学的时候都办过的就不是为了个科系就是个学生在小学的阶段或者初中的阶段都会当时还出到关是会有一次机会去参加。那这里面就有一个争议的问题就不是说那些团有没有必要是个团的质素和安排的问题。因为呢就也都有人做过研究呢发觉呢那些團即是一般即是過去政府大規模我暫時叫它做罐頭團先啦即是這些團呢就相對於那些個別團體辦的那個效益是低很多有很多人參觀完或者小孩參加完之後可能個印對內地有些印象還差了就不是因為內地的問題而是團的安排的問題所以如果今次要做這些團呢第一就是要個設計要好設計怎樣叫好呢就可能現在很多校長就關心這個問題了。他就要知道喂這團怎樣安排行程是裡面不只是行程之間是怎樣安排還有前前後後有沒有其他的配套等等有沒有彈性。但是我相信現在呢 我估計呢就很多安排就未定。所以教育局又未必答复到啲学校，但系佢又要选择，因为佢选择咗之后，教育局攞咗个数据，可能先至去做一啲根据个统计去做嗰啲安排。咁呢个就有同鸡同鸡蛋嘅问题啦，而家吓。 嗱，头先戴希立你就讲到啲校长好关注个团嘅质素啦，因为个质素好直接影响到学生嘅体验同埋学习嘅成效啊嘛。不过我估咧，教育局答唔到嘅问题咧，除咗关于个设计，那个行程嘅设计同埋啲内容之外咧，第一样答唔到嘅就系到底我哋几时先恢复正常嘅通关啊？因为呢样嘢其实好影响到学生到底佢哋嘅出行啦，翻嚟香港之后系咪仍然需要隔离啦？会唔会影响到其他学习安排啦？同埋会唔会涉及额外费用噶嘛？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就唔好话教育局啊，我相信即係一啲主要負責通關嘅官員咧，都未必有一個好確切嘅資料住。其次咧，就係亦都有校長咧，除咗我哋頭先我哋一陣間會進一步講關於嗰啲行程設計啦之外咧，亦都表達過咧，就係佢哋關心咧一啲家長同埋個別學生嘅意願啦。嗱，因為咧呢一個嘅考察咧，從個課程設計嘅角度嚟睇咧，佢係公社科嘅一部分嚟嘅。學生去完之後咧，係要交一啲專題研習報告，所以咧就唔係自選嘅。啲學生其實一定要。 公社科即是公民及 社会发展科 系 啦，咁咧 即係佢哋係基本上咧係唔能夠選擇唔參與嘅。但係點解有一啲校長會關注家長同埋學生嘅意願呢？就係、是如果有一啲學生啦，譬如中四、中五可能因為疫情佢哋去唔到，去到中六嘅時候有好多考試嘅壓力啊，或者時間上面好急趕啊，係咪都一定要強制佢哋去呢？同埋其實今次呢一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咧，係冇一個即成績上面嘅壓力嘅，基本上面咧，佢哋淨係講緊咧係達標與否，並且咧嗰個成績係全面咧係睇佢個筆試嘅表現，就同呢個考試係冇關係嘅。咁所以其實學生係咪有個誘因去到參加呢啲考察團咧？抑或係佢哋覺得我不如留喺香港嗰度，我讀多幾日書，或者我參加其他嘅課外活動，用一啲藉口去排除佢哋參加呢一個嘅考察？咁有啲校長又有呢個關注。 其實咧，仲有一個問題咧，係好值得我哋注意咧。除咗係個團嗰個安排同埋嗰個設計嗰個質素問題之外咧，其實成件事如果要使到學生得益，我先撇開即係家長或者學生個意識形態嗰個問題唔講啦。其實要佢得益，特別係同個學科要結合得好，其實有一堆好關鍵嘅人，呢堆人就叫教師。 嗯， 究竟教師？佢個個對於個行程，對於個課程同依個行程之間嘅關係，佢把握得好唔好，同埋佢喺過程當中有冇發揮嗰個教師應有嘅作用咧，係成個團嘅關鍵之一嚟嘅。所以我覺得教育局可能除咗係要睇下嗰啲團嗰個安排，當然啱啱我哋會講到好多安排嘅問題之外咧。其实教师的准备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嗯，同埋佢哋同内地领队的分工啦，譬如亦都有一啲教师问到啦，使唔使带领总结会嘅咧？又或者喺个行程中间，甚至佢哋需唔需要充当呢个讲解员嘅咧？佢哋又有冇呢一啲嘅预备或者呢啲嘅知识去到做咧？咁都系好关键嘅问题嚟嘅。嗱，我哋咧都请嚟教界嘅朋友同我哋一齐倾啊。不过咧，我都呼吁下各位嘅听众，听到咧我哋会俾学生咧去到内地喺三年嘅高中课程入边咧，至少要去考察一次呢个安排。你有啲咩意见同埋睇法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其實教育局咧係選取咗21個行程咧俾學校參加噶，涵蓋係有好多唔同嘅課題，包括係歷史、經濟、環保同埋企業發展。講緊咧去兩日或者咧去到五日咁長都有噶。譬如咧去廣州嘅黃埔軍校嘅舊址紀念館啦，等學生咧去認識即係孫中山對於中國近代史嘅一啲貢獻啦。亦都有咧話，譬如有一啲三天團咧去廣州参观呢个有机农场啦，睇一啲科技嘅发展，或者咧系有一啲五天团咧去贵州睇咧，譬如遵义嘅会址去认识咧中国共产党嘅历史都有噶。对于呢啲行程嘅设计或者安排，作为家长、学生或者系老师嘅，你又有啲咩关注咧？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而家咧电话旁边请嚟教育界嘅人士同我哋一齐倾，有培侨中学嘅校长伍焕杰校长喺度。伍校长你好， 伍校长 ，Hello。你好，你好啊， 伍校长啊，我哋头先讲到咧，其实而家学校咧就根据教育局嘅通告咧，要尽快去选择未来两个学年可以喺咩月份安排几多学生参加呢啲考察团啦。但系好似系咪仲有好多嘅资讯教育界会关心，但系喺而家呢个阶段好似仲未见到个仔细嘅计划啊，或者一啲内容咁样啊？ 是我想我们都看到政府呢，即是教育局很快出了一个文件啦，即是希望大家呢尽快报名。那我们主要就是都是见到呢，即是真的有点急的。是啊，不过即是其实学校都是及时地去进行讨论啦，跟老师进行讨论，也都是选择了一些行程的。是吗？那事实上是因为大家看到疫情都未有很明朗的方向啦，那但是即是说都需要因为课程的进度呢，亦都係需要係進行安排啦，咁樣，咁所以呢個係我哋而家睇到嘅現象係咁樣，係啦。 咁你係憑咩去選擇咧？ 嗱，其實我哋學校咧，應該講咧，近呢十年咧，我哋都會係安排高中嘅同學咧，就去內地去進行考察。呢個亦都係我哋嘅我哋學校嘅校本課程嚟嘅。咁啊，中四嘅同學咧，我哋會組織佢哋咧，係全級一齊去大灣區，因為亦都係因應近年咧大灣區。 即係呢個建設啊，或者大灣區呢個發展嘅方向啦。中午嘅同學咧，我哋會帶佢哋去遠啲嘅，包括即係當時講一帶一路，我哋帶佢哋去福建啊，去泉州啊，亦都睇到當時講金山銀山，即係呢、這個即係青山綠水係金山銀山呢啲政策咧，我哋當時都帶佢哋去中部啦，譬如去湖南啊、昌吉一帶。即係呢個係我哋一路都行之已久嘅一啲課程。 呢個就你哋自己做緊㗎啦， 咁所以今年即係教育局推出呢樣嘢嘅時候，我哋都好快決定到嘅，因為我哋都覺得即係我哋其實都好想繼續有翻，只不過因為疫情令到我哋停咗嘅啫。咁所以對於我哋學校嚟講就冇乜太大嘅困難的。 但你睇到教育局嘅行程設計同埋你哋學校自行去做嘅時候，個分別喺邊度呢？頭先阿戴校長都講啦，可能即係關於嗰個行程嘅安排方面咧，會好影響到學生嗰個學習嘅效益同埋得著噶嘛。你睇到教育局個行程設計有冇啲咩係你覺得可以增潤啲或者改善啲嘅地方？教育局又有冇個彈性喺度嘅咧？ 其實我都好同意戴校長頭先嗰個觀點嘅，即係事實上我哋自己做校本課程嘅時候咧，最終我哋做考察嘅校本課程，我哋係首先會考慮我哋到底要有咩嘢教育目各有個目的啦，即係我哋帶佢哋去嗰個景嗰、那個地方係想做咗啲教育啲目的啦。第二個我哋都會係由學生同埋老師咧一齊去策劃，即係包括即係老師點樣引導佢哋，譬如我哋行程中希望有啲咩嘢嘅景點啦，咁事先係即係做成練嘅。咁一般我哋嚟講咧，就會係上學期開始準備，而去到下學期咧就會進行呢一個考察活動嘅。咁即係所以，譬如包括老師亦都要係進行帶一啲總結啊，事先一啲準備啊，甚至譬如我哋自己做一啲行程嘅簡介啊、小冊子啊。咁我哋當然我要學生分組啊，做呢啲嘢啦。咁你今次咧教育局因為佢限制咗、固定咗即係21條線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嘗試，即係我諗今次係教育局第一次做啦，咁所以變成我哋都係嘗試喺度報咗名之後，我哋嘗試都傾緊，即係嘗試想同佢哋溝通。如果真係可以出發嘅話，有冇個調整嘅空間喺度？即係因為呢個就變成我哋都係一個，即係我哋因為我哋自己做嘅就比較自由度大啲啊嘛，係嘛？即係我哋固定，我哋可以自己設計個課程嘅內容。咁但係呢度就變成佢哋係固定咗，咁我哋都喺度諗緊。但我而家對於疫情真係頭先講嗰句啦，唔係好明朗，所以我而家都唔知係咪真係行到啊，係啦咁樣。 所以你即係嗱，即係我諗你緊張，除咗係教嗰個所謂標準行程之外咧，或者一個標準安排之外咧，你其實就希望咧有一定嘅彈性，可以俾你自己有個校本嘅內容嘅增潤，係咪即係你希望依個第一方面啦？係 啊，同意啊，同意啊。 咁第二個問題咧，你可能咧就希望教育局提供嘅配套，例如包括事前嘅即係講解啊，事後嘅總結啊，或者諸如此類，或者一啲可以喺本地先做咗嘅一啲功夫啦，等等咧，亦都會有一個好啲嘅配套，或者亦都可以俾你哋咧係可以同佢哋有一個商議嘅空間。但目前你見唔見到依個彈性嘅機制或者依個配套空間係存在一個討論嘅空地？ 暫時就係見唔到嘅，因為我哋收到文件到我哋要交翻上去，我哋決定去邊個行程咧，都係好短嘅時間。所以我哋而家就因為你知而家有八月啦，大家即係趕緊招生啊，好多工作啦，所以暫時我哋會見到有呢個空間可以討論嘅。咁我哋都諗住即係話，因為而家頭先講啦，即係而家都仲係八月，咁希望如果係九月份翻嚟，我哋可以同教育局啲同事去進行商討啦，因為呢個都係我哋一無以往以前做法，就係話我哋上學期就會開始傾，亦都包括俾老師、包括俾學生去進行討論。咁會有啲調整嘅空間啦。我哋譬如去，我哋今次係選擇去貴州，我哋主要係諗住即係嗰邊而家有天眼啊嘛，係咪？咁呢類嘅發展，即係譬如而家配合翻我哋一個從香港係一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嘅未來嘅發展嘅願景啦。咁如果我哋可以去睇天眼嘅話，我哋希望啟發學生對呢方面嘅興趣咯，咁樣。 伍校长，昨天在立法会的讨论里面，议员都关注到怎样衡量学生那个学习的成果。因为呢其实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的分数全部都来自笔试，而且只是分成绩是否达标与否。基本上呢学生那个考察的成果到底怎样衡量呢，就未有一个机制或者未有一个即分数可以打下去的。你过往做过这么多考察团，怎样去看到学生透过这些考察团是学到什么，怎样衡量的成果？ 其實我哋頭先講咧，因為我哋將佢變成一個後本課程啦，所以我哋都以前喺即係通識科嘅範疇入面去進行嘅。咁所以通識科嘅老師去進行帶領啦。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課程，佢呢個體驗，呢個考察咧，係令到學生咧係加深佢哋學習嘅印象，或者佢哋提升佢哋嘅興趣。我諗呢樣嘢又未即係只能夠話係做咗呢個效果嘅啫，即係啟發佢哋對呢方面嘅。譬如我哋講緊搞一個知識點，講講內地，咁你真係帶佢哋親身體驗咧，會加深佢哋嘅印象同埋興趣，同埋係呢個學習動機嘅睇法啫。但係你話要將個考察變成一個評分，我自己覺得都相對係有啲困難嘅，係嘛？你而家即使你話呢一科都係講緊即係pass and fail 啫嘛，係嘛？咁你話考察嗰度只不過參與冇參與，咁當然我哋其實過程之中，我哋係會要求。或者我哋係希望組織同學咧，就會係進行一啲嘅設計啊、行政設計啊，而佢哋可能要做一啲嘅回報啦。完咗，通常我哋以往咧就會係分班啊，去進行一啲回報。咁呢個都係證明學生嘅參與同埋佢自己嘅感想，令到我哋知道佢到底係個參與度有幾多啊。咁但係我諗呢個又係咪我自己一個人就覺得係咪一定要用呢個嚟做評分咧？咁都唔一定啦，係嘛？ OK， 伍校長，因為咧我哋就快要聽一節新聞，但系咧仲有好多問題想繼續同你傾，可唔可以一陣新聞之後同你傾多陣啊？ 我其實你同事同我講係7:00 ，OK， 唔好意思 ，OK， 唔緊要，咁或者睇下之後有冇機會可以再同你傾啦。多謝你，拜拜。 唔該你，多謝。 伍冠傑咧係培橋中學嘅校長嚟噶，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講緊嘅咧就係關於內地嘅考察團啊，歡迎打電話嚟發表意見。 好大难问题进行研究，希望尽快提出解决方案，建立标准运作模式，供各区恒常化执行。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北京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下月访问台湾，私下向拜登政府发出严厉警告，暗示可能作出军事回应。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表示，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不得安排佩洛西访台。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挫败外部势力干涉台独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部分在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特别嘅消息同埋挤塞嘅消息先啦。港岛铜锣湾大坑道近住大宝阁嗰度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啊，暂时嗰段嘅大坑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上下行都系相当之挤塞噶。大坑道近住大宝阁段因为有意外，单线双程行车，下行嘅龙尾就去到乐活道，上行嘅龙尾就排翻落去维多利亚公园啊。可以嘅话，大家或者试下暂时唔好行嗰度，或者改路行啦。大坑道近住大宝阁段因为有交通意外啊，单线双程行车，上下行都系挤塞嘅。而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之前近住青龙头豪景花园段嘅快线就有坏车阻路，仲系处理紧嘅。咁而家龙尾分别去到丁九啦，同埋丁九桥。之前咧，九龙尖沙咀广东道北行去佐敦方向近住中港城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多车啲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住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和域道，龙翔道龙尾排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就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噶。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港岛西环嘅爹核士街因为有突发事故，爹核士街介乎科士街至到卑路炸街嗰段咧，需要临时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而新界咧，葵涌嘅大白田街因为有紧急嘅水务维修啊，大白田街来往方向近住童子街至到安捷街一段咧，系封闭部分行车线嘅。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同埋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啊，天时暑热拣饮品咧，要留意有几多糖分，千祈唔好变咗饮糖水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喐。 我是精灵一点的 Calvin 刘卓文。远足登高对于我来讲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嗜好，但是每次能够喐一喐，和三五知己在郊外锻炼体能，尽力完成那条路线，一减平日奔波疲态的身心都可以说不错的。 你一我喐他喐。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喐。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悠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54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8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悠卡。详情请看乐悠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教育局咧係會要求咧嚟緊有參與公民及社會發展科嘅學生咧，最少喺三年入邊咧要去內地考察一次嘅呢一個政策。戴希立啊，我哋頭先咧同咗培橋中學嘅校長啊，伍校長傾嘅時候咧，佢就提到希望局方喺設計呢啲行程嘅時候咧，都留有一定嘅彈性啦，吸納學校。譬如教師啊，或者學生方面的回饋，去到就住嗰個行程的安排上面咧，可以有一啲調整。佢頭先咧提到關於啊，如果去貴州參觀，可唔可以去睇埋咧嗰個中國天眼？我自己咧都即刻上網咧查一查咧，其實呢一個天眼咧就係講緊喺貴州咧一個有500米口徑大嘅一個射電望遠鏡啦，係全球最大嘅單口徑望遠鏡嚟嘅，個面積咧有成30個足球場咁。大咁咧，系一个即系内地啊，而家一个好主要亦都好重要嘅即系天文学嘅一个重要基建啦。咁不过以即系教育局或者以政府去到安排即系行程，譬如可能好多时候做招标啦，透过同唔同嘅一啲中介机构去到合作，去到举办嘅时候，系咪咁容易俾学校能够喺行程嘅设计入边可以加入呢啲弹性咧？ 因为其实我觉得伍校长即系话提出嚟咧，即系如果我哋再将佢即系话嗰个讲法咧睇得深入啲咧。其实他就去参加这些团或者他去设计这些团的时候呢，他有几个目的性很明确的，即或者我试试去演绎他，可能请他自己讲就更加清楚。一个当然就是政府现在成日讲的要建立一个国民身份或者文化身份的认同，因为你了解历史文化呢是可能对于中华文化会有一个更加的认同。所以国民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认同，这个是第一个目的。第二個目的呢，我覺得他講得幾好的呢，就是除了是因為一個知識性或者一個擴闊視野去了解國情之外呢， 佢其實仲有第三個目的咧，就是、聯繫翻香港本身學生嘅一啲興趣或者將來嘅發展前景。因為佢睇貴州嘅天眼咧，當然就依個係國家一個科技嘅成就啦。但佢就頭先佢都閃過講咗一句嘅，就是、因為佢想連啲青年學生咧係明白啦香港嘅一個定位就係科技創新中心，所以要了解依個科技。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個個校長好似佢或者老師好似佢咁咧，係好清晰個目的嘅時候，自不然對個團有要求嘅。而嗰個標準嘅團咧，可能就未必滿足曬呢啲要求，就希望有彈性啦，或者學校有個校本嘅增潤啦。咁所以呢個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值得探討嘅問題嚟嘅呢個。 關於點樣樣可以將呢啲團咧，即係辦得更有質素同埋教育成效咧，或者我哋都請你一位立法會議員一齊傾下。而家咧電話旁邊咧係有立法會議員陳勇喺度啊，陳勇你好。 誒，陳勇 係大家好，係啊，兩位主持好，多謝校長啊。 陳勇，琴日你哋喺教育事務委員會咧，即係其中一個焦點就係點樣樣令到呢啲考察團嗰、那個教學嘅成效可以做得好啲啦。嗱，聽到頭先有學校咧就話希望。这些团呢是可以留有弹性啦，给学校呢按住譬如他们学生或者教师的兴趣可以做一些增润。但以你的经验，即是由政府去带头譬如做招标和一些中介合作去做的这些团要加入这些弹性，会不会在个行政上面已经有个很大的难度呢？ 陈，我想加多个问题。我见你发言呢成日讲到一个字呢，你是很特显的。其实呢、这个呢啲团啊，即系对于学生嚟讲咧，你成日讲 KPI 嘛，你其实期望呢啲团有咩 KPI？ 嗱，个 KPI 就系话咧，我哋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咁即系话你去睇内地嘅时候咧，譬如我自己参与咧都十几年嘅，即系搞呢啲考察团吓。咁、大部分系我哋自己筹募经费啊，自己做，有一部分申请政府嘅资源做啦。你但系要同佢睇咧，譬如话。你会睇一啲好先进嘅，譬如航天中心啊、北京、上海一啲大城市啊，啱睇嘅。另外，我哋都会带佢哋去做一日农民啦、啊、一日工人咁样啦，去一啲偏远嘅，譬如话去一啲贵州啊，包括一啲四川啊，即系啲少数民族地区啊，或者扶贫区啦、啊，都睇嘅，令到佢更全面嘛。更全面嘅时候咧，头先大家讲啦，俾学校嘅弹性就话，佢譬如话佢选择希望啲同学咧去睇一啲扶贫区嘅。以前我哋都帶過噶，帶住佢哋去一啲韶關咧，去睇嗰啲當地嘅孤兒院啦、安老院咧，好多香港小朋友好感動噶，佢哋自己咧就將自己零錢咧去捐出嚟咧，幫助當地嘅朋友。咁呢啲咧都係一個內容，呢啲彈性我覺得冇問題嘅。最關鍵邊啲咧？嗰日我提嘅時候就話，有邊啲係自選動作，邊啲係指定動作，等於大家讀書都係噶嘛。如果所有科都係自選動作咧，你遇到一啲困難或者話我覺得我唔想做，咁啊唔要啊，咁中英數可能就出問題啦。但有一啲咧，如果係你有指定核心嘅一啲中英數咁樣，佢必須有基本嘅了解，咁你咪會令到佢更全面咯。咁你其實見到每一科啊做乜嘢，你都有 KPI 有目標嘛。尤其而家啊，超常都即係超哥都講咧，係以結果為目標嘅。咁我哋希望咧幫青年人咧更全面客觀咁樣認識自己國家。最關鍵係咩咧？亡羊補牢。見到以往咧，如果國民教育做得好啲嘅話咧，就不至於。有好多青年人咧，俾人哋即系困下啊，或者誤導咗咧，就走去做一啲親者同仇者反，反自己國家啊，反自己嘅屋企咁嘅情況。 我想問一下咧，你頭先所講嘅指定動作咧，係咪講緊學生可唔可以選擇參與定係唔參與咧？因為就住呢點咧，教育局嘅副秘書長啊康陳翠華都已經講明咧，就話呢個唔係自選項目嚟嘅，學生咧除非係。特殊情況，特殊到譬如佢跌跛咗只腳或者重病，如果唔係咧，佢都一定要去參與嘅。佢呢個講法算唔算係叫做解答咗你嘅呢個疑問，或者釋除咗你嘅憂慮啊？ 嗱，我見我哋嗰日聽到咧，副秘書長講呢個咧，好明顯佢講呢一 part 即係去內地交流係指定動作啦，就唔係話自選動作，係嘛？咁但係你問我咧，我係睇全面嚟講咧，就呢個係其中一科啫。咁、如果你係了解，譬如讀中史，你問我，我就覺得咧，本地一啲抗戰歷史喺香港發生嘅保家衛國當年嘅遊擊隊咁樣咧，我覺得呢個咧發生喺香港本地咧係指定動作，必須你個課程裏邊要去讀，考唔考試一回事，但係你至少要指定一定要讀。咁所以每個人嘅指定動作可能有所不同，但係必須咧，我就希望教育局咧係列出嚟， 譬如話假定有十項嘅，咁邊幾項係自選，邊幾項咧係指定。嗱，如果佢話到內地考察，即係身體力行係一個指定動作嘅時候咧，咁大家咪傾咯。傾咗之後，就算指定你都會睇嘅。我去大城市係咪指定咧？定係我又去扶貧區指定啊？咁呢一種咧，具體技術層面係可以傾。但你問我咧，我係希望佢有一個更客觀同埋比較清晰嘅，咁令到啲辦學團體啊、校長同埋老師、家長咧更容易跟啫嘛。 喂，如果你咁樣定義嗰個指定同埋自選咧？就可能嗰、那個即係呢啲團嘅安排，或者一啲我哋叫體驗式學習咧，就多過公民及社會發展科呢個範圍咯。因為呢個有一個即係可能成個初中、高中範圍裏面有邊啲係自選，邊啲係指定，呢個第一個問題。咁呢個就牽涉到要好多政府嘅投入，同埋可能社會嘅配合啦。呢個第一點啦。咁係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你咁，即系你提出一个更加阔啲嘅想法咧，咁系咪各个科目嘅老师都有呢个准备咧？你觉得呢个问题你又点睇咧？ 佢未必需要每一科嘅，譬如话我去大学里边交流咧，佢哋好中意请人大代表啊，或者立法会议员咧，同佢哋讲过程嘅时候，我睇到好多学校佢哋暑期咧都有好多团嘅，系唔同嘅老师带啦，主要可能系一啲同社会科学呢啲有关系嘅老师会带啦。咁有一啲咧，佢係幾間學校合埋一齊揾外判嘅旅行社幫手都有嘅。咁呢一 part 咧，我覺得唔一定每一個老師都係專科做呢樣嘢，但係咧可以按照自己學校嘅情況。有啲佢係理科嘅，但係佢帶住啲團咧，主要到嚟內地咧交流一啲理工科方面嘅內容都可以噶。咁但係前提就話，如果政府覺得必須同內地交流嘅呢個係個指定動作嘅時候，咁喺佢嘅中學期段，咁佢可能就要求咧，你必須有一次。其實大學裏面而家有啲交流生都係咁嘅啫嘛，必須有一次咧，你係同內地去做交流，咁先至變咗佢完成佢最基本嘅呢一個實踐同埋感受，實際上去感受內地嘅變化發展、國家嘅發展咁樣。 但我跟住再跟進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嗱，因為安排呢啲團咧，又要內地配合啦，又要政府可能。考慮到即係嗰個行程安排啊，學生安全啊，咁佢就要做好多功夫啦。咁再正如頭先講，如果你再將佢多元化啲咧，除咗嗰個帶嚟即係更加多嘅工作量俾政府啦，或者俾學校之外咧，我其實仲有一個問題，我會覺得咧，如果一攤開咗咁樣做嘅時候咧，嗰、那個統籌應該係點樣去做，先至會使到成件事係能夠有效地進行咧？學校裏邊 嗱，如果我睇咧，以往嘅行之有效嘅，譬如每一年，就算係最嚴重香港，譬如話非法佔中期間咧，教育局每一年都搞成幾千人嘅團，一個大團嚟嘅，即係揾內地嘅相關機構一齊合作咧，教育局委託佢哋咧，然後咧成幾千人入去咧，都做得井井有條喎，好多 老師。啊，唔係、哦，我啱啱我想同你討論一下呢個問題，你呢個咧就、我做過調查研究，有好多人對於呢啲幾千人入去咧，都幾多唔同嘅意見喎。 嗱、呢個係一個校長啦，呢個咧佢可能係一種指定動作，即係你要參與佢，咪跟佢呢種模式咯。第二種更多嘅係咩咧？化整為零嘅，我哋自己都有，譬如話我哋旗下。即係新界社團會旗下，即係新界青年聯會啊，新界社團聯會青年中心咧，嗰陣時都申請咗政府嘅撥款啊，譬如青年事務委員會，跟住搞一個團，嗰、那個團咧好多學校佢報名，即係一個老師咧帶住幾十個八個同學咧參與我哋嘅團，呢、這個團裡面有幾間學校一齊咧帶住佢咧就去睇一啲譬如扶貧區啊、少數民族區啊、韶關咁樣咧，呢一種就大家一齊商量，跟我哋呢種模式，當然每一個青年團體咧佢有自己嘅設計，咁學校咪揀咯。佢可能覺得呢個適合佢，呢啲咪自選動作咯，即係話佢要帶啲同學去參與啦。咁呢一種又容易操作喎，佢個行政功夫少咗嘅，佢只係照顧好自己嗰扎同學就得㗎啦。仲有一啲咧就學校有能力嘅，佢同內地啊，我哋叫姊妹學校都有啦。校長呢個你熟悉啦，佢譬如假定佢同廣州嘅青年聯會熟悉嘅，佢就點對點，佢呢度帶住咧過去，當地幫佢安排，只係集中喺廣州市。咁呢一種又係佢另外一種模式。我就話呢一種咧可以多種自己選，但係咧你又去內地交流咧，呢、這個可能係指定。但係你至於交流啲咩內容咧，呢、這個可以自選咯。 唔係嗱，自選咧就自費就梗係 簡單啦，即係因為你自費，你可以封劍遊人，亦都可以有另外安排。所以個前提，一個自選係自費啊嘛。但係呢啲即係有組織、即係大規模嘅安排咧，通常政府咧就因為免費咧，佢就變咗係佢去安排。而家佢安排咧就一定係有一個標準，而個標準咧就變成咗係用一個投標嘅方式做咧，就價低者得咧，就問題就喺嗰度出現啦。 嗯，所以呢一个校长就好熟悉啦，所以变咗嚟緊呢，点解我哋提到 KPI 要用结果嘅目标呢，就唔好纯粹价低者得，係真係帮到适合到学校同埋青年人，咁你咪变咗有个基本囉，就唔係以价低者得，係以结果以質素为主呢，咁加埋呢个 KPI 嘅时候，你咪唔会以平为主囉。 係呢、這个呢，我其实欢迎你呢个建议，不过呢个呢要打破咗政府呢，即係佢有一定嘅標準，而嘅標準一定要用一個投標，而投標就因而出現咗價低者得，即係出現咗對嗰個質素嘅弱制啦，變咗出現呢個問題咧，要解決呢個問題。 啲工程都一樣嘅，價低者咧一定出問題嘅，即係你保證唔到個質素嘛。咁呢方面希望即係新嘅一屆政府，尤其係超哥講開新篇咧，喺呢一 part 就開新篇做咯。 Okay. 所以我咪問佢就話，未來嘅一百天你要邊啲？是能够短期做到的，当然中长线我们都明白的百年树人，但是一百天你要有一些令到大家认可的计划和成绩出到来才行。 好啊，唔该晒你，陈勇先同你倾到呢度。 系、 陈勇咧，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嗱，关于内地考察呢一个问题咧，我哋先倾到嚟呢一度先，跟住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倾第二个题目。 Sir， 收到线报，将会有一场大混战，现场好多人啊。 Sir， 神探、新扎师兄、丁蟹、大隻佬同埋一对瘦身男女出现咗。 我仲左眼见到鬼，今次真系义不容情，誓不低头 ，over。咁我哋几时可以行动啊 ？Sir， 随时行动得啦。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到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韦家辉， 手下留情。 大家好，我是泳儿，我在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入面饰演阿妹，和我都有少少似的，对于自己喜欢的音乐都很认真和很投入。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之失物认领处》，约定大家收听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戴希南啊，呢几日咧，都唔好话呢几日啦，即系最近咧都天气好炎热啦，而家咧酷热天气警告咧都仍然生效噶。喺咁热嘅天气之下咧，我哋节目都讲过几次，譬如一啲户外工作嘅工人啦，或者一啲劏房嘅住户啦，其实咧喺一个咁炎热嘅日子咧，嗰、那个即系生活咧就更加困难啦。嗱，最近咧就有倡议团体咧系提出政府咧应该就住能源贫穷呢一个概念咧，去作出一个官方嘅定义，正正咧就系针对啊喺一啲咁炎热天气状况之下咧，一啲比较贫穷嘅人士咧，因为冇办法负担可能冷气费方面嘅问题咧，而令到佢哋个生活质素系受到影响。佢哋希望咧订立咗呢一个官方定义之后咧，政府可以有相应嘅措施，譬如系咪有一啲电费补贴啦，或者俾佢哋咧能够去购买一啲可持续嘅或者系环保嘅一啲电器啊，等佢哋咧可以用一个更加悭电嘅方法咧，享受到一啲即系节能嘅产品。咁啊呢一个概念咧，其实我谂系咪随住气候变化越嚟越成为香港嘅挑战咧，可能香港都真系要谂下点样帮呢一啲所谓能源贫穷嘅人口。 我就未係好深入去研究即係個能源貧窮嘅定義啦。咁呢個其實我相信就係針對有啲即係假設有啲市民佢係有一啲必須嘅需要，即係可能頭先講因為天氣好熱，需要有冷氣咁樣。咁但係佢因為佢嘅經濟能負擔唔到，咁所以我哋就需要有個津貼。咁即係我理解大約係咁樣啦。咁呢個我覺得咧。 係應該提到一個議事日程上面的。但如果我哋將個問題再推遠的咁多，就算去翻冷氣啫，就唔再講其他嘢先。咁課室係咪一定要有冷氣呢？如果咁熱天氣，咁如果要有冷氣，咁即係冷氣機嘅安裝、冷氣機嘅維修同埋電費，係咪因為公平嘅問題，政府要提供啊？因為政府要提供，淨係提供俾貧窮嘅學生。即等等呢，我覺得去做一啲呢啲政策嘅時候呢，我相信政府可能佢哋內部去討論呢個概念應用到去貧困，即係貧困户，即係個居住環境嘅時候呢，佢好多時會聯想到其他嘅需要嘅，就算一個冷氣嘅問題。咁嗰度嘅錢就唔係淨係居住環境嘅冷氣問題啦，有學習環境嘅冷氣問題，可能仲有其他一啲即係基於公平嘅問題，或者基於貧窮嘅問題，去對其他人嘅照顧嘅問題。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既係一個即係我哋要討論嘅問題啦，但係呢個可能喺政策上邊咧，需要一個定義上邊嘅比較清楚啲嘅，覺得。 呢、這個時候咧，我哋請嚟倡議團體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有低碳想創方 Empower 嘅倡議小組成員曾子瑜喺電話旁邊。曾小姐你好。 系， 曾小姐， 主持你哋好。 不如请你先同听众讲下关于你哋倡议能源贫穷呢个概念，其实可以点样去理解呢？ 明白，系。咁其实咧，我哋呢个倡议咧，我哋其实有四个主要嘅倡议项目噶。头先都有提过啦，一个能源贫穷嘅定义系点样咧？咁我哋都真系认为政府咧系有需要咧为能源贫穷咧去作出一个定义嘅。咁例如啦，喺欧洲嘅时候啦，喺欧盟啦，咁佢哋都例如会有四个指标嘅，会唔会系拖欠水电费啦，或者一啲能源嘅支出比较高嘅，或者佢哋嘅实际能源開支是低過中位數的一半，同埋咧冇辦法去保持喺屋企入面適當的温度。所以即係呢一啲，其實很多不同的面向去看成件事嘅。除了開支以外，或者真係佢身體入面，即係佢個感受啊，會唔會好辛苦、好熱？越寧願好熱啦，都不開冷氣，咁佢嗰個開支咪低咯。但其實佢哋就都是同樣係承受緊一個能源貧窮的問題。咁所以咧，我哋都認為政府是需要作出一個定義嘅。另外咧，就係政府其實都需要咧，係有一個嘅工作小組啦，去睇翻成件事。我哋再拉翻遠啲，我哋首先香港嘅能源貧窮嘅問題係點樣先？咁好需要咧，政府咧去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去研究。咁然之後咧，呢一個小組咧，再可以深入研究埋究竟呢個定義係可以點樣去發生咁樣咯。咁 曾小姐我知道咧，你哋仲有幾個建議嘅。咁不過咧，我哋好快要聽一節新聞啦，或者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再同你深入少少咧讨论一下关于能源贫穷嘅定义点样去理解，同埋你嘅其他意见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先听一节新闻，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公布，玛加烈医院和屯门医院各有一名病人，而东区医院有两名病人经入院筛查或检测呈阳性，共有四名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至于院内感染的组群个案，九龙医院有一名病人检测呈阳性，沙田医院亦有一名职员检测呈阳性。有关病房已经安排彻底清洁消毒，医院会继续密切监察员工和病人的健康情况，并同卫生防护中心密切沟通，跟进最新情况。食环署署长杨碧君下午到西贡街市视察，这个街市是其中一个没有安装冷气的食环署街市。食环署在街市里面摆放21部大型凉风机，但个别风机显示的温度达到37度， 对于有不少商户希望当局在街市安装冷气，杨碧君说现时西贡街市未纳入街市现代化计划，如果要进行大型翻新工程需要得到八成商户同意，几年前曾经问过商户意见，当时大约有六成人同意，当局会继续同商户沟通，至于短期措施包括加设凉风机等。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表示，近日接获几百名本地学生求助，因为在内地就读的大学宿舍暑假期间不开放回港和家人团聚，计划下个月回内地隔离准备九月开学，但无法预约内地的健康驿站，往内地的机票几乎抢购一空，仅剩余少量转机的天价机票，担心无法回内地上课影响学业。他去信行政长官李家超，建议特区政府和深圳当局协商扩大因恤通关安排，将特殊人群涵盖往内地读书的港人学生。又提到部分本港学生获选中九月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流半年，亦面对同样的困难。一年七日在会展举行的书展下午五点结束，部分书商减价促销，降价至$10一本书。有参展书商总结今年整体人流较往年减少，相信同好多学校仍然未放暑假有关。有书迷对买到平书觉得好开心，有市民就话今年书展买少咗书，因为觉得选择少咗。有家长把握最后一日为子女入手补充练习。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晚间天色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岛大坑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近住大宝角嗰段嘅交通咧恢复正常，但系车龙就有待消散，主要咧上行嘅车龙比较长，沿住告士打道天桥排到落去转弯位维园道。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豪景花園快線的壞車都已經離場了。而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即係深井至到丁九呢一段比較車多緩慢一啲。不過喺西環低核士街嘅突發事故就仍然處理緊啦。介乎科士街同卑路炸街嘅呢一段低核士街仲係全線封閉噶，揸車朋友啦要留意現場嘅改道措施啦。另外，敏感道路去敏感道管制站方向嘅交通就已經正常翻曬。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反方向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主要就系受到宋皇台道嗰边车多影响啦，咁啊顶翻出嚟车龙排。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落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嘅桥面多车，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提一提大家啦，山顶嘅地利根德里有道路工程，由而家直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介乎旧山顶道同地利根德角之间嘅一段地利根德里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啦要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咁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杨洋饰演的燕破岳，经历严酷环境之后，在艰巨的任务面前，亦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之下，慢慢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逐渐改变自己，融入集体。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0日。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唔同嘅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系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同死亡嘅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咗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嘅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有倡議組織建議咧，香港應該就住能源貧窮咧作出一個官方定義，同埋咧係建立相關嘅政策啊。請翻咧頭先新聞之前傾緊嘅倡議人啦，低碳想創方嘅曾子瑜出嚟先，曾小姐。 系你哋好， 系你好。头先咧，即系喺你继续讲落去你嘅建议之前咧、嗯，想先同你倾下关于能源贫穷呢一个定义啦。因为咧，其实我谂要作出有关嘅定义咧，头先你都讲到咧，有好多面向啦，点样拣一个适合香港嘅面向，已经系一个困难啦。第二咧，就系、如果我哋讲到即系能源贫穷一个咁大嘅议题，而家可能大家第一下就系谂到话啊，夏天大家好热嘅时候，需要开冷气。冇足够嘅资源开，系咪叫能源贫穷咧？咁但系调翻转讲，如果冬天好冻嘅时候，我哋系咪又要确保唔同嘅人，其实佢哋都系有足够嘅资源，譬如开暖气咧？即系其实呢一个关于点样去定义能源贫穷嘅问题，其实可以系一个好大一个好宏观嘅概念嚟嘅。咁所以你认为点样系一个最适合香港嘅定义方式咧？都好复杂嘅。 冇错。其实你刚才提到是不是冬天很冻要开暖气，其实这个都是的，即是你会见到其他国家，例如可能英国，他们反而虽然他们现在 都受到热浪的影响，但他们对于他们来讲，其实寒冷的天气对他们的影响更加大。所以无论是开暖气、开冷气，所有各样东西的能源开支，那我们都是觉得要在一个弱势社群或者低低收入家庭啦，佢哋系应该 suppose 系要能够负担嘅范围之内嘅。For example 喺英国，佢哋会有一个定义，就系如果一个家庭嘅能源开支超出总收入嘅10%咁样，咁佢哋会系界定佢一个能源贫穷嘅定义啦。咁然之后，欧盟头先亦都有提过，佢哋都会有四个指标去咁样做嘅。咁所以就我谂香港都会系可以参考翻嚟自唔同嘅国家，佢哋点样去立一个定义啦。咁所以亦都有一个。專責的工作小組是很重要，因為他們就是可以有個資源搜集到不同關於能源貧窮的資料，然後為香港定立一個適合香港的官方定義。 這裡我有個問題想很快跟進，因為其實世界各地看到能源開支的上漲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因為譬如我們說現在追求更加清潔的能源，在個能源轉型的過程中、大家都預咗係要負擔更加貴的電費，因為我們不可以再用一些即所謂污染比較大的燃料了。其實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們是要確立一個能源貧窮的定義和確立相關的補貼，是否可以預計這個補貼可以說那個金額未來可能是會不斷增長的，都會見到這個趨勢，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其實首先你剛才也都講得非常之啱啦，因為我哋會見到再褪後翻去睇，其實香港政府咧，佢哋有一個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咁其實佢哋有 做到，即係會講已經仲有好多去應對氣候變化嘅政策啊措施，其實佢哋都有嘅。咁但係佢哋忽略咗一個項目，就係一啲弱勢社群點樣去應對，咁就未有提及。咁所以其實都我哋都覺得政府喺呢一方面都要再留意翻多啲啦。咁而我哋亦都預計到就係會喺弱勢社群佢哋喺呢一方面嘅開支會越嚟越高嘅。咁所以政策方面即係或者補貼方面，究竟會唔會上漲？我諗開支一定會㗎啦。咁所以我諗政府相對嘅政策都會應該跟翻咁樣去有所調整咯。 OK， 你頭先就講咗關於喺定義同埋工作小組方面嘅建議啦。我知道喺補貼同埋咧，即係採購一啲相關嘅節能減排嘅電器方面，你哋都有啲建議，不如請你講埋啊。 好。咁所以咧，就係就住頭先嗰個方，我哋都會覺得政府係需要有一個高温嘅津貼，去俾翻一啲低收入咧，或者係其實係能源貧窮嘅人士嘅，係一啲季節性嘅津貼啦。因為尤其是可能夏天，佢哋用電嘅開支係會有所增加，咁所以相關嘅津貼咧，其實係可以減低到佢哋用電開支啦，或者其實減少翻，因為為咗想慳電器而要捱熱嘅情況，咁都可以有幫助嘅。咁例如我哋其實都會見。中國他們會發放一些高温的津貼給露天工作的人士，或者西澳洲他們在夏季都會向長者或者退休人士去發放一些冷氣費的回扣，所以我們都相信政府都可以在這一方面有所考慮。而第四個建議，我們就希望政府可以資助低收入人士他們換回一些較高能源效益的電器，就是特別是冷氣、雪櫃和洗衣機。因為我們都留意到，例如一些根據一些數據顯示啦，冷凍器具、洗衣機同埋冷氣機，佢哋第一級同埋第五級嘅能源效益，佢哋相差咧係分別係97啦、48同埋43%，其實都相當之多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政府如果嗰個資助可以就住呢幾項嘅電器去提供一啲係啦資助啦、津貼咧，去幫助啲低收入人士去購買啲高能源效益嘅電器咧，其實係非常有效嘅。咁其實而家例如港燈佢哋有類似津貼，但就只係覆蓋到港燈嘅用户。關愛基金下面亦都有一啲試驗性嘅津貼，去幫助啲低收入嘅劏房户去買一啲電器。咁但係亦都冇提及能源效益方面。咁所以我覺得政府要有一啲恆常化嘅津貼，去資助低收入人士佢哋換一啲高能效嘅電器啦。 讲到一些季节性的津贴呢，我记得早前譬如跟劳工界谈在酷热天气下是不是要制定停工指引，都面对一个问题的，就是怎样定义什么叫酷热呢？温度去到一个怎样的程度，我们需要界定它是酷热，还有去发放一个津贴呢？因为其实单纯譬如看气温都是不足以去决定那个的天气是不是适合工作的嘛，都要看譬如湿度啊、空气的流通程度啊等等。其实要政府去就住酷热的问题去发放一个季节性津贴，会不会都面对同等的问题，就是怎样定义什么叫酷热呢？ 都会是的。但是我们都相信一个简单一点，因为推动一些政策可能简单直接一点。直接啲嘅方法咧，可能都會容易啲去提出啦。咁所以我哋都係睇下，例如香港佢哋會有發出酷熱天氣警告嘅。咁例如今年四月其實就已經發出咗第一個啦。咁亦都上年嘅話咧，最後一個咧喺十月嘅時候去發出。咁你見到可能我哋以前覺得我夏季係我可能六七八，去最多去到九月。咁但係我哋都見到呢一個時段，例如四月去到十。都已經是會有酷熱天氣警告去發生，所以我們都會視大概這些時段是會比較熱的情況，對於香港尤其是在低收入人士，他們可能真的會比較辛苦一點，所以我們的季節性那個考慮就會大概是這個方向。 好啊，多謝曾子瑜同我哋分享咗咧你關於能源貧窮同埋相關政策方面嘅倡議，先同你傾到呢度先，拜拜。 好，唔該曬，拜拜。 咁其實咧，關於酷熱天氣啊，或者係即係能源貧窮方面嘅問題咧，要去研究咧，都係一個大趨勢嚟嘅。因為頭先佢都提到啦，香港政府咧承諾喺2050年之前咧要做到碳中和，去應對氣候變化。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透過即係能源嘅轉型咧，我哋必定咧會面對一個能源價格嘅升幅啦。喺呢個過程入邊，點樣幫助啲弱勢社群咧？咁都係政府要考慮嘅問題嚟嘅。好啦，我哋先 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再倾下其他题目。 瑞文，你攞晒成沓幼稚园嘅校服出嚟开铺头咩？你 唔系啊，世杰，我两个仔仲有两个星期就毕业啦，屋企啲冬季夏季校服摆咗成格衣柜，唔通平时着咩？回收又冇人要。 唔使担心，今个星期我请嚟社企创办人教你将校服升级做日用品，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行山达人颜永辉一齐黄昏去行山。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香港金曲荣誉大奖包比达。 好多谢 RTHK TVB， 其实我个心咧就系有一个火，呢个火系我爸爸俾我，呢个火到而家 is burning， still burning。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近日咧新冠疫情就个确诊数字咧都维持喺4000多宗啦，咁啊亦都有一啲专家咧就同我哋讲咧话染疫儿童嘅人数咧都同步咧见到有个升幅喺度。其实咧关于新冠疫情对于儿童嘅影响咧，大家特别系家长咧都好关注。咁除咗话染疫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譬如好似急性脑炎呢啲致命的个案之外，染疫之后对于小朋友的影响到底是怎样呢？之前呢就有一些就有专家讲过呢，有一些很初步的研究呢甚至说看到这些儿童呢日后的脑部发展可能呢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见到近日呢有一个相关的研究呢就发表了，其实呢就是来自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的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那么他就在自己有份接触的200多个新冠康复儿童入面呢观察到一个即是所谓长新冠的问题，到底怎样去理解这些儿童长新冠的后遗症有多严重，还有他自己又怎么看近日疫情对于儿童的影响呢？戴希立，我们现在电话旁边就是请来关日华医生跟我们一起谈谈。关医生你好。 你好啊，高福慧同埋戴希立，你好。 系好。 关医生啊，关于长新冠咧，大家听众对于佢嘅理解就系、可能感染之后都仲系会持续有咳嗽啊，或者容易疲倦啊，集中力会下降啊，咁样样。其实呢个定义呢个理解正唔正确咧？喺你今次嘅研究入边，你又见到其实呢啲小朋友佢哋如果讲到话系有长新冠嘅话，主要系会出现啲咩情况啊？ 其实咧，长新冠呢个情况咧，而家全世界嘅专家咧都仍然学习紧呢个情况，因为咧系发现喺呢个新冠病毒感染之后咧，啲病人会有一啲好特别嘅病征咧，佢会持续一段好长好长嘅时间。咁以前咧系从未观察过系冇嘅呢啲病征。咁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嘅定义咧，呢啲病征咧会系个病人去染疫之后3个月里边出现啦，而个症状咧会持续至少2个月。咁咧就咁，我哋醫生睇病嘅時候就唔可以用其他疾病嘅診斷咧去解釋呢啲病徵。咁呢啲咧我哋就斷定為一個長新冠嘅病徵啦。咁樣咁啊，首先我重申啦，呢個咧並不是一個研究嚟嘅，咁係我因為咧我每一個新冠嘅小朋友咧我都會覆診佢，咁我從覆診嘅過程之間咧，咁我會觀察到咧佢有呢一啲咁嘅即係長期嘅病徵咁樣，咁我就將佢咧全部歸納咗之後咧。就而家我暫時嚟講咧，覆診到而家咧有250个啦，喺第五波之後嘅小朋友，咁大概咧而家已經有45个到，即係差唔多 18% 咧，係至少咧會有1个嘅病徵啦嚇。咁就有9个小朋友咧有3个或以上嘅病徵。咁呢啲病徵咧，佢分布喺唔同嘅器官嘅，即係包括喺神經中枢系統啊、心臟、肺部啊，同埋甚至皮膚咧都有呢啲不同類型嘅病徵咁樣嘅。咁我可以講下啦，例如係最普遍病徵咧，佢會覺得好攰啊，身體無力啊咁樣。咁另外咧就有啲小朋友佢會覺得係個記憶係 變差咗啦，另外個認知嘅功能咧有啲即係減退啊，另外有啲小朋友咧會覺得個頭成日都好痛啊咁嘅情況，咁咧就我喺我哋觀察呢啲小朋友咧，咁咧就同其他有啲專家佢嘅報告咧有啲分別，就係咧我呢個咧絕對唔係話 scan 一啲嘅即係 QR code 而得到嗰啲數據嘅，亦都唔係話咧打電話去問佢嗰啲數據。咁咧每一個病人咧都係我自己親自覆診咧，我親自咧係問啲家長同埋問小朋友咧而得到呢啲嘅病徵嗰啲數據。咁所以咧我絕對咧係都幾擔心啊，因為咧其實發現咧有幾多小朋友咧佢係有呢啲不同器官嘅病徵出現啦嚇。咁而家咧都諗緊咧有咩方法可以幫佢哋。咁一啲比較簡單嘅病徵，譬如話係咳嗽啊、流鼻水啊，或者係一啲間唔中有氣喘呢啲咧，就相對嚟講簡單啦，可能用一啲即係抗敏感藥可以幫到佢啦。但係一啲例如話係佢成日都覺得疲倦啊，甚至一啲肌肉嘅痛楚咧，呢啲咧就要揾其他嘅即係團隊去幫忙啦。例如係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啊，咁啊合作咧去幫佢啦。咁另外一啲頭先話記憶變差同埋認知功能障礙嗰啲咧，而家我哋同即係港大兒科嘅阿曹允儀教授咧就合作緊，咁咧會做一啲認知功能評估啦，同埋咧有某啲小朋友咧，我哋會選擇咧去做一啲磁力共振嘅測試咧。去睇下啲小朋友咧有冇一啲腦部嘅損害咁嘅情況啦嚇。 關醫生啊，你頭先講到有18% 嘅呢啲小朋友出現長新冠嘅情況啦，有冇觀察到咧邊一啲類型嘅小朋友比較容易有你頭先講嘅情況？譬如會唔會佢本身可能係長期病患，即係身體質素都弱少少嘅？又或者佢本身有冇接種疫苗？甚至佢有冇獲處方過新冠嘅抗病毒藥物？呢啲會唔會係會影響到佢有冇機會有長新冠嘅因素咧？ 我多謝主持啲問題，可以俾我講多少少。其實呢我哋呢啲小朋友全部都係第五波去斷定㗎。咁多數嚟講呢其實佢哋都冇打過疫苗嘅第一。咁第二就係呢佢哋呢其實佢哋之前呢係完全冇呢啲病徵嘅。例如呢如果佢哋係之前有一啲咳嗽啊或者係有鼻敏感嗰啲呢，我就唔會納入呢喺我呢啲數據裏面嘅。咁所以呢頭先我講過啲全部呢啲病徵呢全部呢都喺第五波感染新冠病毒咧之後咧，先至係有呢啲咧，我先至會納入去我統計裏面嘅。咁咧即係話呢啲係全部新嘅病徵啦，咁樣啦嚇。咁咧所以呢啲咧全部咧，我就話係我懷疑咧就係因為咧就係個感染完新冠病毒之後咧而出現一啲新嘅病徵嘅情況啦，咁樣啦嚇。咁同埋咧就有個現象咧就係咧佢哋感染新冠病毒喺第五波時候咧，佢哋個病徵可能係唔嚴重嘅，有啲可能咧定係。個快速測試係陽性，咁咧就留喺屋企休息就好翻啦。咁但係咧係之後咧先至出現呢啲咁嘅不同器官嘅病徵，所以咧呢啲病徵出現咧同佢之前咧嗰個新冠病毒嗰個嚴重性咧係冇關係嘅。同埋大家都知啦，喺我哋兒科嚟講咧，其實可以處方抗病毒藥嗰個年紀其實係好有限啦。即係我哋係12歲以上咧至可以開到呢個抗病毒藥。所以喺我嘅病人裏面呢其實大部分呢都冇處方過抗病毒藥嘅咁樣囉。 關醫生我想問兩個問題，一個你正話就覺得呢個就未必係一個好嚴格嚟講唔係一個研究或者一個中向跟蹤嘅研究啦。不過呢個係因為你實際上接觸嘅時候呢你發現一啲問題，咁你一路依家就睇落去啦。但我想問兩個問題，一個就係、是在你即系依家咁样继续去做嘅时候咧，你开始有冇一啲研究嘅方向系开始想去构思？第二，我就想问喺世界上边喺其他地方咧，有冇类似嘅研究喺度进行？ 有嘅。第一个问题咧就系而家我哋咧，头先我讲过啦，咁我哋而家同香港大学腦科嘅阿曹允儀教授咧，其實已經有方向咧，係會即係做一啲腦部認知嘅研究啦嚇。喺尤其是某一啲咧，針對有神經中枢系統有問題嘅小朋友咧，我哋集中咧係會同佢做一啲認知嘅即係問卷啊，同埋評估啊，同埋咧有需要咧會做埋磁力共振檢查。咁呢啲集中咧睇下呢啲小朋友咧佢腦部有冇嘅損害嘅。 你個方向嘅選擇係原因係因為呢個係比較嚴重，所以你就選擇呢個方向係咪咁樣咧？ 係啦，即係咧，其實咧呢個係一個集中咧，係一啲嚴重嘅個案咧，係會做呢啲嘅。咁咧一啲好輕微嘅病徵，例如係單單係咳嗽啊，鼻敏感多咗鼻水嗰啲咧，我就會覺得咧呢啲咧可能暫時會覆診住先。咁啊，處方住呢個一啲抗敏感藥咧，就多數嚟講咧，睇翻文獻咧，其實呢啲會好快康復嘅，可能兩三個月咧就會好翻噶啦。咁另外咧就話外國有冇呢啲嘅研究咧？其實有嘅。其實而家咧全世界嘅專家咧，已經係好火速咁咧做緊一啲觀察啊，同埋研究。其實咧好多嘅文獻咧都已經不斷係即係出緊嚟噶啦。咁但係咧好坦白嚟講咧，呢啲文獻咧會喺成人科咧係會多好多。咁兒科嘅文獻咧嚟講真係比較少啦，因為咧就一方面咧小朋友做研究比較困難啲啦，同埋咧其實多數咧都有啲觀察性嘅數據嘅搜集。咁所以嚟講咧，而家我哋一方面同外國好多專家喺度都討論緊點樣去幫呢啲問題啦，同埋咧亦都係搜集緊數據咧，睇下個嚴重性有幾大咁樣啦嚇。 有冇咩規律性嘅暫時即係睇到出嚟喺細路仔方面？ 暫時規律性咧，就發覺咧佢哋個情況就唔係話太嚴重嘅，係有幾個小朋友咧真正係有一啲即係記憶啊同埋認知功能嘅問題啦嚇。咁但係有啲比較嚴重嗰啲咧，就真係會影響到咧佢哋嗰啲嘅情緒啊嘅情況啦。其他器官嗰啲咧，就幸好咧喺我本院咧有一啲物理治療師啊，都好樂意去一個團隊咁合作，即係可以幫到佢哋嘅肺部啊，同埋其他功能咁樣啦嚇。咁你頭先講過咧，啲皮膚嘅情況咧，例係多咗啲濕疹啊或者脫髮嗰啲咧，而家都同緊小兒皮膚科嘅專家咧一齊去合作咧，去幫呢啲小朋友咁樣。咁所以咧，我之前咧喺某啲講學都講過啦。其實長新冠咧係一個咧多團隊合作嘅嘅病嚟嘅，即係一定要好多好多專家咧去合作去幫呢啲嘅病人嘅疾病嚟嘅，呢啲係咁樣啦嚇。 关医生啊，你头先提到咧，譬如气喘或者皮肤问题咧，可能比较短时间内，外国都有文献睇到咧会好转。但系头先你提到你最担心嗰啲，譬如讲紧脑部啊、记忆力啊、集中力啊呢一啲嗰个影响，其实到底会影响几耐？呢一啲影响到底系永久性嘅，定系之后会好转嘅？好转之后系咪可以即系达到翻个病人喺患病之前个情况？呢啲问题系咪其实全部都系未知仍？有待观察的， 其实这些全部都未知的，有待观察的。同埋大家听见脑雾这个咁嘅名词都知道啦，即系咧个人可能会好混沌啊，谂嘢可能会冇以前咁好啊，咁样。咁所以正正就系想带出一个，希望大家观众喺大气电波听到嘅咧，就要知道咧，就系、是、其实即系呢啲咁嘅长新冠情况咧，绝对系可以预防到嘅。如果预防到冇感染到新冠病毒咧，其实就唔会有呢啲情况啦。咁我好希望呼吁咧，广大市民咧。尤其是做父母嘅咧，一定要帶小朋友咧去接種新冠疫苗，即係你預防咗唔會有感染咧，就唔會有呢啲嘅新冠病毒嘅機會出現啦，咁樣啦嚇。咁但係咧，亦都容讓我哋醫生咧係趁而家呢個時間咧做多啲嘅觀察，希望咧揾出一個知道呢啲長新冠發生嘅原因啦，同埋解決嘅方法咁樣啦嚇。 其实咧最近咧，由于染疫人数上升咧，即系染疫儿童嘅人数咧，亦都上升啊。日前医管局有个数字就话，儿科嘅隔离病房使用率咧，而家都系48%啦。咁见到个数字咧一路都升紧，咁所以即系关日华医生都提醒各位听众，特别系家长啦，都要即系保护自己嘅子女啦。而家3岁以上嘅儿童咧，其实系有疫苗可以打噶，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情况啦。唔该晒你啊，关日华医生同你倾到呢度先，拜拜。 拜拜。 关医生是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的临床名誉副教授来的。自由风自由风呢，今日的节目时间呢亦都差不多去到这里了。听日呢会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的。拜拜。 拜拜。